气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睁睁看它流走，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，为何不能算我一个？为了爱孤军奋斗，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，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，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看透想爱就别怕伤痛，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，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， 北京时间的10:09，欢迎继续锁定好音乐99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这首歌啊，来自听众狂暴的煎饼果子，点了一首单身情歌送给好兄弟郭凯。那这首歌呢，也是来自林志炫的演唱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，最高温度30度，最低温度22度，预报有阵雨，请听众出门带好雨具啊。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4和9，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。那么这时间呢，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互动吧。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《后来》，再熟悉不过了，是不是？ 后来，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

微笑成灰，还是等不到结尾。他曾说的无所谓，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。等不到天黑，不敢凋谢的花蕾，绿叶在跟随，翻开刺痛的滋味，今后不再怕天明。 这首歌来自林俊杰演唱的他说，来自听众My name is Lee， 又来了，点了一首歌曲啊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在这里呢先插播一条新闻啊。在8月8号的21时19分，在四川的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了7.0级地震，震源深度20千米。在地震发生后呢，阿坝州公安消防支队派遣消防救援力量赴现场救援，四川省公安消防总队调派6个支队的610余名官兵，8支搜救犬增援。甘肃、云南、陕西、西藏公安消防总队地震救援队集结，随时准备跨区域增援。在这里呢，也让我们为四川祈福，为九寨沟祈福。那么截止到今天的9点30分，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，175人受伤，为四川祈福啊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啊。那么这时间呢，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。刚才一位听众点了一首徐歌阳演唱的追梦赤子心。 遥远的瞬间。 2016年参加浙江卫视歌曲选秀类节目《中国新歌声》的比赛，盲选时演唱了这一首《追梦赤子心》，并加入了汪峰战队。在同年的10月7号，经过多轮淘汰赛之后呢，最终获得了《中国新歌声》汪峰组的亚军，全国总决赛的第4名就是徐歌阳，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姑娘啊，能发出这么强大的力量，能唱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，很好听。那么这时间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互动啊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首付低至20%，日供仅需36元，国一国二车主置换更享3000元置换礼包。详情致电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010-5798-6666。 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。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首创奥特莱斯 ZW 汽车养护工作室，目前是房山区最贵汽车惊喜店，店内汽车美容保养快修及车检业务一应俱全，联系电话及同步微信13021138297。 欧洲移民不要错过马耳他，关注99各直播时段，只需10万欧，办理周期3个月，1家3代或永居，详情拨打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夏天是春的延续，秋的基础，冬的前奏。夏天是一个充满活力又变幻无穷的季节，也是绿树成荫、繁花似锦、风景迷人的季节。今天是8月9号，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熟悉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任何事都为我开始绕之外，该不该还没来都不想猜，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。 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，我都是天亮了才睡，时间比 LV 还贵，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，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，普通或另类，讨厌或敬佩，不需要多余的应对，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，因为别的都谢，快乐是自己的，没人可以借，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，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，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，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，每天都要保持前进，我实力要有强劲的实力，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。我知道他是要为我开始绕之外，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，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哪里是归宿，要怎么走未来的拼图，先走好每一步。昨天已经过去，明天还没来，今天的一切就算突然我也不奇怪，我不再预测未来，因为总在意料外，该在的都会在，不管这世界变得多么快。你从没想过买个彩票可以让我中奖，也不需要不实在的面子，我也早就不跟别人谈论什么梦想，悄悄把梦想都变成了现实，不管我是试试看还是扑了空，直接做到而不是挂在嘴边，是个穷光蛋还是大富翁，我都尽力的过好我的每天。因为当不会在任何时候为哪里是归宿，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，先走好每一步。我知道他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绕之外，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，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哪里是归宿，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，先走好每一步。不用去猜，还没有发生的不用去猜，不用去猜明天是什么样，不用去猜，不用去猜该来的总会来，不用去猜，不用去猜， 不用去猜， 不用去猜，不浪费时间去猜测我未来会碰到的麻烦或惊喜，虽然也常会有问号跟感叹号出现，但不让它留在我心里。曾经我为了去武装我自己，很快就学会了冷漠和脏话，现在我不想再装，我只想更爽快，想悠然地活在这当下，时间又不会为 为我赖着不走，干嘛停下来为了选择头疼，我的心目标就在下个路口，现在要做的就是加点油门，当我穿过拥挤的人群，穿过低谷时被冲洗的人情，感谢所有为我亮起的灯，在我丧气的时候总是仗义的过来按我们，任何时候为我开始要之外，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，谁能真的看得清楚哪里是归宿，要怎么走未来的拼图，先走好每一步，我知道灯不会在，任何时候为我开始要之外，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，谁能真的看得清楚哪里是归宿，要怎么走未来的。 OK， 这一首歌来自听众 KE 点的一首歌曲，不用去猜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再插播一条新闻啊，在今天早晨的7:30左右，在新疆博尔塔拉州金河县发生了6.6级地震，震源深度11千米，乌鲁木齐、伊犁、博乐、石河子、昌吉等大部分地区震感明显。哇哦，也为新疆祈福，为四川祈福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。那么这一时间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都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。互动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。 是想去为 刚才一位听众叫金柱，说给自己点一首《从前慢》，祝自己生日快乐。好，也祝你生日快乐，能够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。把这一首叶炫清演唱的《从前慢》来送给你听。

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来自陈红演唱的《感恩的心》，来自听众执着的点歌，他说给四川人民加油。 那我们也让我们所有听众来为四川加油，为新疆加油，为四川新疆祈福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的节目。那么这时间呢，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互动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。听到了这首歌，来自刘明湘演唱的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。 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，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不肯睡去。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，无法抹去。 2014年参加浙江卫视的《中国好声音》第三季的比赛当中，唱了这一首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，是获得了那英导师的转身啊。最后呢是获得了那英组的四强，全国16强。其实啊，在我认为，相比这首歌的原唱娃娃来说呢，我更喜欢刘明湘演唱的版本，因为她的声音呀、更细腻，然后更委婉，更好听一些。